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冠。 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咁就翻嚟第三节啦。咁啊，送走天马先生，因为通常咧是非咧，我就唔想牵涉我啲朋友嘅吓。点解第三节送走佢咧？即系第三节系讲一样嘢嘅啫，就系讲许志峰呢三个字。咁。即冇理由上个礼拜发生咁大件事，即係而我啲咁嘅口水佬又唔噏㗎。咁但问题就係话你觉得即係呢件事发酵仲够唔够呢？你会发觉我喺 Facebook 上面呢就好少评论呢件事嘅。我只係评论过一句，如果我冇记错嘅话，我就係话胡志伟好辛苦。而呢个系我成件事最令我感触良多嘅。因为即係先即係李新啦，咁我識唔識胡志偉本人呢係識嘅，因為好多時錄節目呢都會有兩句偈傾下嘅，亦都呢就之前搵佢做過訪問啦，咁我對於佢工作呢係清楚嘅，而我講嗰句說話唔係要攬邊個做啲咩決定，唔係要攬邊個黨，又或者唔係因為我同佢做咗多嘢呢我覺得啱同錯，而係話成件事本身你見到喺個網絡上面，又或者喺就是簡單來講，就真的在個網絡上面，你在個網絡上面見到大家的 feedback， 左中右紅藍綠，你會發覺整件事的 implication 都是一樣的，就是什麼呢？就是2020立法會選舉泛民的陣線將會大敗。即係我講多次 ,2020 的立法會選舉裏面泛民的陣線將會大敗，個原因有幾個，即係我先講講許志峰事件嘅背景先。所謂叫背景也者呢，我唔係講是非，亦都唔係講一啲我喺即係背後打聽到返嚟嘅資料，係 based on 一啲喺維基百科揾到嘅資料啦，又或者大家睇新聞記得嘅事情啦，咁樣。許志峰呢個人你幾時識嘅呢？咁你有啲人就會覺得2016年因為佢同善眾街合組一張名單而佢排頭位選贏，你會識佢啦，亦都係歐羅柴集團裏面嘅一個猛將啦之前。咁但係你會發覺喎，點解港島係由許志峰排第一呢？咁呢個先係一個緊要嘅嘢。咁點解嗰個唔係歐羅軒呢？咁嗰個點解唔係柴文翰呢？歐羅柴集團喎，咁點解嗰個唔係羅健熙呢？即係當然出到嚟嘅結果就係許志峰排第一囉，就係贏嗰個咪許志峰囉。咁背後個計算係啲乜嘢？即係呢啲唔需要話當是非咁講出嚟或者乜嘢，而係問題就係話許志峰排得第一，佢必然係一啲過人嘅能力嘅。如果你係對許志峰嘅認識深入啲嘅時候呢，你會發覺呢個呢民主黨絕對係異類嚟㗎喎。咩叫為之異類呢？喺民主黨入面你揾得到抗爭嘅新聞呢，許志峰呢個人你係唔會唔識㗎。例如是啲咩事呢？即係我都係 base on 一啲即係維基百科資料啦，即係當然係其實維基百科原來我唔 check 呢，其實我都記得大概係發生咩事，不過唔只係唔記得時間啫。原來2014年嘅3月6號呢，區議會會議就討論緊撥出25萬公帑呢，就俾一啲地區嘅團體呢就推動政改宣傳嘅工作。咁但許志峰呢發現呢，原來好多呢啲受資助團體呢，好多受資助入面團體嘅一啲董事啊，又或者相關人士呢，原來就喺個區會入面嘅。咁呢個區議會嘅操作呢就牽涉到自己批款俾自己。而且呢好多呢啲團體嘅名譽主席都係梁振英先生喎。咁更加呢啲咁嘅所謂叫做推動政改宣傳嘅工作呢，就 即将会变成梁振英嘅政治宣传洗脑工具啦。咁因为呢一件事呢，佢呢就喺个区议会嘅会议嘅工作里面呢就静坐。去到最后呢件事呢就係要担要台嘅，要报警嘅。咁如果你记得一啲画面呢，就係话即係佢都系喺个会议室里面赖死唔走啊，拉布啊，咁诸如此类啦，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係中环嘉咸街市集堵塞嘅地盘。咁大概嘅意思呢就係话原来喺市区重建局呢喺个地盘里面呢分开三个地盘嘅。咁用作住宅、商业、酒店同埋零售嘅用途啊。咁呢个市集本身呢就有班原先喺呢个市集开铺嘅人。咁而呢开铺嘅人呢就影响嘅业权呢有360个，而受影响嘅人数呢高达823人啊。咁当中亦包括一啲好耐历史嘅新景记啊，经营逾50年嘅小型百货店嘅三洋号，以及喺杰志街经营十几年嘅君乐茶餐厅。嗱，因为维基写咗，我冇理由唔讲㗎啫。我照读㗎啫啦。即係资料有误呢，就唔该搵返佢嘅办事处嘅朋友。因为我相信呢啲嘢唔系佢办事处嘅人 upload 呢，就每人写咁 Q 大段文。咁呢好啦，到最后是发展成为点呢？原来市建局的讲法呢就本身就同意了原先的商户呢是可以无缝交接的。点为之叫无缝交接呢？就是新的市政大楼落成了之后这些商户先要搬过新那边的大楼那里。咁如果係咁嘅话呢原先用緊地方嘅人呢就唔需要话所谓叫做有生意嘅损失啦，因为我今个月喺呢边做完生意，下个月咪去新嘅地方开囉，咁冇所谓嘅。咁但係突然间呢2013年9月就反口喎，咁要令到呢当时王国兴组成嘅大联盟啊，代表失货嘅商户呢就同市建局谈判，最终就成功争取商户分批迁出。咁点解要所谓叫分裂啲商户呢？原来呢你越早搬出呢个旧址呢，你得到嘅赔偿就会越多。咁但呢啲係好典型市建局又或者啲收地嘅操作啦，因为希望你快啲搬走佢就拍拍啰柚啦，就唔使影响到佢嘅工程啦。咁但问题就係话在他的调查当中呢就发觉呢其实整件事就可以无缝交接，又或者呢基本上那个新的试验大楼都2016年呢才去落成的。咁失货呢其实可以最后先至搬啦，咁但问题就係话俾王国兴呢单嘢呢就第一抢咗功劳啦，第二就係早咗呃嗰啲人搬走啦，咁就变相令到嘉咸街呢变成死城。呢啲就去正职啦。咁呢而且喺呢一件事嘅抗争当中呢，佢亦都去过呢个嘉咸街嘅地盘门口静坐啦，咁就俾啲泥头车呀、撞到呀诸如此类啦。咁亦都一件2015年5月发生嘅事呢，就係民主党嘅成员王胜之呀，喺冇民主党嘅同意之下，以个人名义发动呢个联署，就促请泛民主派呢喺立法会议员呢就争取到中央嘅承诺，提名委员会嘅公司票转个人票，同埋白票首尾门嘅前提底下呢支持政改方案通过。咁因为呢件事呢就非常之大不道啦，咁于是喺民主党里面呢就组织咗一啲联支持睇下先，王胜之嘅行动，即系佢咧就系啦，即系佢讲咧就王胜之嘅行动破坏咗民主党嘅团结啊，必须正视。又指到王胜之坚持呢个联署咧，民主党必须要召开紧急嘅中委会啊，冻结呢个王胜之嘅会籍，就好似佢而家嘅下场咁样啦。另外许志峰咧指狄志远、罗志光呢啲人啊，同王胜之嘅言论越嚟越破坏民主党嘅团结啊，建议呢三人咧就同党嘅理念不符，应该退党。5月21号呢许志峰就提出啲紧急动议，民主党中委会呢就通过其动议呢就冻结王胜之嘅会籍。嗱，咁所以呢单单同呢件事呢你又会睇到许志峰第一喺民主党入面系一个咩角色，佢一个非常之鍾意搞事嘅人，即系当然呢啲搞事就对于好多激进民主派或者进步民主派嘅朋友嚟讲呢，呢啲搞事亦都系抗争嘅一种，第一。第二就係话佢完全唔会驚所谓叫做党内入面一啲大佬辈嘅派系势力，你唔啱呢佢照屌嘅。背景系咁样。如果大家当知道呢个背景嘅时候呢，你就会明白点解成件事完咗之后刘慧卿第一个最高调出嚟话即係许志峰不是嘅人 点解刘慧卿会得第一，佢系一个普通党员啦，第二就系唔牵涉住党嘅管理层啦，点解刘慧卿嘅反应会咁大呢？前因后果喺头先我讲嘅三几分钟嘅事实里面。咁当然就系话呢啲事实对于我嚟讲冇所谓一个对错嘅。头先我讲嘅只系记录咗许智峰嘅一啲从政嘅一啲历史。问题啱同唔啱完全就系取决于你自己思考嘅角度。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进步派嘅支持者，你当然觉得许智峰做嘅嘢完全都系有节有理啦。问题就系话，你有冇谂过一件事？呢度咧，我哋要讲翻去前边啦，吓讲翻啲电影啦。大家有冇睇过古惑仔啊？有冇讲过红兴？有冇讲过东升社啊？吓、啊，喂，两条路系唔同嘅，打仔系红兴嘅，四仔系东升啊？点解啊？卖白粉嘅永远都系啲奸嘅人嚟噶嘛？嗰啲唔会系红兴嘅兄弟嚟噶，红兴嘅兄弟系做乜嘢噶？红兴兄弟是陀地嚟㗎嘛，係靠打仔出身，打啲街，打啲酒吧，打啲泊车档返嚟㗎嘛。陈浩南做大佬唯一一样嘢唔掂嘅就係唔掂白粉，唔掂毒品。所以你需知道呢，古惑仔第三集当有人要喺湾仔，要喺档口嗰度，要去做酒吧，要喺佢啲墙度散白粉，嗰、那个係边个嚟㗎？嗰、那个係乌鸦嚟㗎嘛。咁佢买通嘅係边个？是红兴社入面的大飞哥嘛，不是大飞哥哥，边个啊，高飞啊，不是边个啊，边个啊，基哥，是啦。陈浩南完全不会同意这条路线的。其实你想清楚，屌佢全部都是黑社会来的，你不要告诉我哪些是负责打交，哪些是负责卖毒品的。是一个正常的香港人眼中，其实两百都要拉。唔系因为你陈浩南卖唔卖毒品，而系话你系黑社会，你黑社会嘅报警，即系你背景系做好多犯法嘅嘢而要拉。嗱，点解要将呢将许智峰要拉到去嗰个环境呢？而系话当你，譬如我而家站喺个身份就系我唔系一个普通香港人，我系一个古惑仔，我当然系觉得哇，陈浩南系个大英雄嚟嘅，系咪？佢唔掂毒品，唔会害人不浅，唔会令到啲人所谓叫做吸毒，尤其是白粉嗰啲系妻离子散嘅。第一，一定你上瘾先啦；第二就系你一定会令到屋企即系陷入个财政困境啦。一年唔赚得多嘅时候要食白粉，你一定扑街嘅，系咪？咁你做打交嗰个系咪好啲啊？梗系好啲啦，屌！咁问题就系话，你成件事你自己嗰个观点与角度就系话，你企咗入呢个古惑仔嘅圈里边。你是纯粹用你自己一套古惑仔的价值观去判断打交那些呢，不卖毒品那些就叫好人，那些就叫陈浩南，原来衰人那些就卖毒品，哦，那些就叫乌鸦这样。那你觉得在许智峰事件里面，一个普通香港人是应该站在一个社运抗争者的立场去看整件事，定还是站在一个普通香港人去看整件事？即是这样东西就是整件事的核心所在。所以唔好，你话俾我听，你站喺一个社运抗争者嘅立场里面，我换个框去支持许智峰一样，即系一个人，又或者你觉得佢所谓叫揭露政府入面嘅操作有几黑暗，你觉得你自己抗争紧，你梗系觉得系咁啦。同样一件事，你可唔可以指控大狗狗同即系政府入面高层抉择嘅人，包括林郑月娥打龙通呢？又或者同中联办一啲官员打龙通呢？你话俾我听，你信唔信大口狗嘅电话里面完全冇同林郑月娥，冇同行政长官办公室，又或者冇同西环联络嘅证据？1001%係有啦。点解你要搞一个立法会嘅保安而唔去搞大口狗呢？呢个係原则嘅问题嚟嘅。如果我觉得你将你视之为抗争的手段，所谓叫做抢电话是一个抗争的手段，是一个非常之理直气壮的原因，我觉得你其实不应该在那些所谓叫帮政府箍人的跑腿身上，你应该直捣黄龙走入去大口狗的家搞，你就应该等大口狗开会的时候抢 Q 的电话，你就不是抢一个这样的人的电话，还有那个人是女人。整件事的核心在这里， 个过程唔系喺大会上面做嘅，即系如果系喺开大会嘅时候，九万几个 cam 影住咧，系唔会发生呢啲事嘅。OK， 成件事嘅发生咧，系要大家睇巡逻录影带。咩叫巡逻录影带咧？就系睇闭路电视。咁而成件事嘅最后嘅结果就系许志峰俾人冻结个党籍啦。咁呢件事系点样出嚟嘅咧？就系话当然喺调查呢件事嘅当中，喺个 panel 入边有民主党中委成员睇完啲录影带，就发觉成件事嘅严重程度去到边，又或者成件事嘅经过系点样样？当然就系话报纸嘅描述就系绘影绘声啦，即系两个人吓喺个电梯大堂嗰度，好似个距离好密，系好好紧密，个距离好短，咁就最短嘅距离，但系大家面贴面，即系当然呢啲系纠缠嘅结果啦。咁但系只系说明咗一样嘢啫，呢一个争持嘅行动系非常之激烈嘅。所以叫激烈那者，就唔系话我打你一锤，你打我一锤嗰啲激烈，而系话嗰种抢就唔系话阿推咪哥哥突然间佢讲紧电话，我行到佢面前，噗一声抢走咗个电话，跟住又行走咗十分钟，然之后发觉电话开唔到啦，又或者个电话我睇完发觉就系话谂啊谂啊，屌唔系，我从呢个角度我睇完个电话系当然系有啲 message 嘅来往，我假设有啦，咁但系我唔知啲电话来自边度噶。因为 most likely 个电话里面写完啲 contact， 唔会话中联办乜乜乜官员、政府办公室嘅乜乜乜官员，又或者系林郑月娥办公室嘅乜乜乜官员，可能联络也者就系话系佢自己嘅顶头上司，嗰、那个上司可能叫做 Mabel， 可能叫做Tiffany， 可能叫做唔知咩样，唔知咩名咁，你俾个名佢，哎死扑街！我摆明知佢系箍紧票啦，我摆明知佢系 mark 低晒立法会边个出席乜乜乜，跟住喺 WhatsApp 度 send 咗俾唔知边个睇，又或者不断有呢个对话交流嘅。问题我就系知证唔到嗰人系边个，咁我发觉唔系，我电话攞嚟冇 Q 用，啲证据。咁我发觉睇完十分钟之后，唔知可以点嗰堆嘢，不如我俾翻人啦。吓，屌嗰时发觉原来大 Q， 第一。你如果是冲去大个大个狗屋企攞到个电话，你发觉原来真係有个中联办黄志文三个字喺度嘅。屌你 hit the jackpot， 佢哋叫做。咁你既然 cap 张相出去吓、啊、跟住你就第一时间俾报馆啦，屌原来呢个废柴开亲会吓、啊、个 WhatsApp 原来同黄志文喺度督緊手机嘅。咁你当然就係一单新闻啦。咁但係问题就係话点会咁撚蠢啊啲人，你冇玩我啦许生。唔紧要。即係呢个都唔系个重点。有人话佢系柒，我唔接啦。因为你要知佢个底呀，喺民主党入面即係做咗咁多年嘢，亦都喺一个选战里面，第一胜选嗰、那个。第二就係话喺欧罗柴集团里面可以系脱颖而出，喺香港岛是大家一个共识出来去选立法会选举的人。这个必定是一个叻人来的。这个不是个贼人来的，贼人不会在个政党里面爬得那么快，亦都不会那么后生的。即是很老实讲。那你说我哇这件事突然间计算出了问题。当然是百分之一千计算出了问题啦。但是背后是因为咩呢？係因为一啲理性嘅分析嚟㗎嘛。佢梗係諗过度过，觉得呢铺博得过先制啦。咁去到最后嘅结果就係諗过度过，原来呢铺计错数。大细边企错咗。咁咪一世㗎啦。咁结果俾人冻结咗个会籍。咁你话啱同唔啱呢？当然万七个人喺网络上面一味就围攻呢个民主党。咁我想问一下，有几多喺出面评论呢件事嘅人睇嗰段片呢？即係我夠胆讲少之又少。因为呢单係即係呢啲片唔係话一条片 cap 出嚟大家可以 share 嘅嘢。绝对係一啲开会上面大家只有开会嘅人睇过啦，睇完就係话最多最叻嘅就係 民主党有份开会嘅人，又或者有份开呢个纪律委员会嘅人，话翻俾民主党嘅中委听件事啊出现喺边度，又或者一啲有即系可能许志峰本人睇过啦，唔使睇过啦，即系其实佢即系佢知道件事嗰个纠缠嘅程度去到边啦。问题就系话，做呢个决定嘅人差唔多系九成睇嗰条片。咁当你睇嗰条片嘅时候，你梗系知道有啲嘢系咬唔，即系唔能够挛都咬翻直嘅。成个情况就系话，你有几无所不用其极去抢个电话翻嚟。因为第一，我假设你系必定深信个电话有证据，系一啲政府同一啲立法会上边一啲保安嘅操作嘅一啲黑材料。你信到100%都好啦，你点样攞个电话翻嚟都系一件事嚟噶嘛。咁问题就系话，当你啲党友睇完都发觉，喂呢件事真系搞唔掂啊，揽你唔落。因为点解揽你唔落啊？好重要一样嘢，你唔知呢条片几时会弹出去噶。即系当然就系话，你做咗个判断之后，发觉啊呢个人唔揽得过啦吓，全部人就系不如冻结佢党籍先啦，佢辞唔辞职都好啦，唔关民主党事啦咁样样。其实佢已经讲出咗件事，点解民主党要冻结佢党籍啊？第一，唔系揽唔揽呢个人嘅问题，而系话你唔做个动作冻结咗佢党籍咧，佢辞唔辞职系变咗个党嘅考虑啦。即是话咁你是民主党党员，你知唔知自己辞职好呢？即假设呢个人，即剛才我其实好开头嘅时候已经讲过，你究竟系应该企喺一个社运抗争者嘅立场去睇成件事啊，定还是你企喺一个香港市民嘅立场去睇成件事？如果你系企喺一个社运参与者嘅角度睇呢件事，对你讲冇问题嘅。你问我系咪好大件事？唔系，我觉得系一即话阿蔡元叔嗰句嘅啫，系嘛？笑三声嘅啫。但系你话对于一啲普通嘅香港人嚟讲，如果民主党入边嘅人都觉得你必须因为呢件事而冻结党籍嘅话，我觉得嗰条片咧，俾一个普通嘅香港人睇起上嚟系接受唔到嘅。即系普遍香港人觉得呢个人基本上系犯紧一件刑事案。咁去到嗰个 extent 嘅时候，你就会问，究竟呢件事同佔中可唔可以拉埋一齐嚟讲呢？你知唔知佔中戴耀廷用咗几多少时间去做宣传，去话俾人听以法达意嘅原则系啲咩嘢，大家要遵守啲咩纪律，点解唔可以打交，点解要有一个谈判嘅基础，同埋点解大家要喺一个和平嘅底下进行呢一件事。喺要大家公众去公系要公众一齐去承担嗰件事嘅刑事责任嘛。咁个问题就系话，你觉得系咪一件事系有刑事成分喺度嘅，可以攞嚟做抗争咧？咁样样，好明显，公众而家系冇呢个心理准备。喺立法会系咪个个人有呢种心理准备咧？有啲人梗系有啦，你话快，你话慢必咁啊，梗系有啦。你话陈淑庄咁，梗系有啦，系咪？许志峰都可能有啦。林卓廷有冇咧？民主党嘅兄弟有冇呢？我唔觉得佢哋全部都有喎。如果全部都有嘅话，呢、这个社会系唔需要有钱王喎，呢、这个社会只有心王㗎咋。咁我只系问一个问题，如果呢个社会只系有心王嘅时候，呢啲钱王嘅人点样走？佢更加出嚟投票啊，变做心王啊，定还是变做钱男？每样三分一你都冇咗三分二票。咁我问你，一个咁样嘅选举仲会唔会泛民系可以即系守到呢个六四嘅黄金比率呢？系冇可能噶。咁个问题系嚟啦。咁许志峰本人咁啊计错数，咪有呢啲政治举动咯，系咪？咁网民系点呢？你喺网民一面倒见到好多人撑佢支持佢，先唔好讲呢啲人系咪可以将佢嘅支持变做票啊？先唔好讲你2020你系咪斩鸡头烧王子，一定会同许志峰拉票？唔好讲呢啲嘢。点解嗰啲人会支持呢个举动呢？第一，佢唔喺现场；第二就系话，我见到有人去拗，你点知个保安系咪挑衅佢啊？你点知个保安系咪打柒佢先啊？ 我都唔知㗎喎、啊。咁问题就係话睇完巡逻影片，如果有保安出手打咗佢先㗎，我觉得佢啲党友第一个会提出囉。嗰、那个係智慧，係咪冇㗎嘛。咁即係一个正常人喺嗰个环境底下嘅判断就只有一个，唔适合抢电话。而佢抢咗係佢判断失误囉。咁但係点解网上面嘅人会支持佢呢个举动呢？係咪你係咪你即係我100%相信嗰个係奸细嚟嘅，又或者嗰个所谓叫保安员係有政治任务嘅，佢必然係监察緊一啲立法会议员嘅 attendance， 佢必然係为咗一地两检而去箍票。你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去做一啲公众接受唔到嘅底线呢？你呢条 line 唔系民主党嘅 line 嚟㗎嘛。咁你同黄成志有乜分别啊？即係你明明呢件事嗰个即係黄永平嘅立论喺边啊？你系要民主党帮你孭呢隻锅？仲要突然间就立法会会可能产生一个动议，就係话系咪不信任一个议员。咁系咪泛民成个泛民帮你孭呢隻锅呢？呢个系你自己政治失误嚟㗎咗，唔系柒喎，系你计错数咗，点解要成个泛民阵线去帮你孭呢隻锅？如果唔冻结党籍，成个泛民啲议员就有，即系成个泛民阵线嘅人就有责任去考虑呢个阵线系容唔容纳一，即系容唔容纳得到咁嘅一个咁嘅人，好大件事嘅啫，我觉得。即系当然，黄永平嘅立论就系话你自己辞咗去啦，大家就唔使考虑呢个问题啦。呢、這个就讲到系咪？大家究竟就系点解陈文会有支持呢？佢就系讲紧 real politics 啊嘛，唔系同你讲紧意识形态嘅嘢，我讲紧而家呢刻点样操作啊？个操作就系话，第一个大原因，点解2020会大败？头先我讲咗好大部分就系话，原来呢个社会热衷政治表态嘅人咧，系永远多过真系想改变呢个社会嘅人。如果你真系想改变呢个社会嘅话，你必须要接受泛民嘅阵线里边系有浅黄啦，系有中间黄啦，同埋有啲深黄，甚至乎有啲唔同你觉得同类嘅陈文嗰啲人喺度，佢觉得自己唔系黄丝，佢觉得自己系本土派，你都要容纳呢啲人嘅。陈文嘅 real politics 点解行唔通？系因为佢将个敌人定性咗喺泛民本身，佢唔系将嗰啲敌人定性喺共产党嘅，好得意嘅。所以点解大家要闹 Q 佢？因为咁解嘛，唔系佢讲 view politics， 唔系一个操作嘅问题嚟嘅，而系话实质上嘅操作。网上面你见到个舆论就系话，大家都系想表达个 ideology， 原来抗争系啱嘅。你对住一个即系所谓此仇不共戴天，又或者佢无所不用其极嘅政府嘅话咧，你系基本上可以用翻啲无所不用其极嘅招数去对付佢嘅，包括你一个立法会议员，你都可以咁做。咁我唔识评论啊。咁点解你唔做黄毓民啊？咁不如你喺议会出面讲算啦。你见到佢冇咗议席，佢仲讲唔讲啊？你有几时去见过出现一啲抗争嘅情况啊？冇喎，呢个开咪啫。我唔敢话自己系属于抗争派，我实际上真系做嘅嘢唔多。但系黄毓民算唔算系啊？佢而家觉得自己系嘅。呢、這个系口硬无耻，所以千祈唔好将你自己等同黄毓民，系两样嘢嚟嘅。问题就系话。即系当然，许志峰系一个有承担嘅人啦，佢绝对系一个好人添。问题就系话，你呢条阵线适唔适合赖民主党？即系当然，讲到呢度，不如你自己退党啦，系咪？佢冻结咗你会籍，你都可以话唔需要冻结啦。我而家就唔交会费，我而家就退党，得唔得？得噶。但系问题就系话，啊，佢党友喺出边，喂，系咪啊？系咪要开门俾阿罗建熙入嚟先？佢冻咗喺出边，系。即嗱嘢我照讲嘅。喂，咁留唔留喺民主党系另一个思考嚟嘅。但係我想话，你而家见到许智峰好多嘅票系来自民主党嘅温和支持者嚟嘅。咁我问啊，你系咪脱离咗民主党，你仲有呢啲人嘅支持？即系没有民主党，你什么都不是啦。唔系话你个人好唔好，唔系话你个人做唔做得嘢，而系话你本身跟住呢条队选㗎嘛。 你唔能够霎时之间就系话，因为我脱离咗民主党，啲票会跟人走啊！喂，多余啦，唔好讲呢啲嘢啦。第二样嘢就系话，政客咧系可以判断失败嘅。问题就系话，你会见到而家呢个政圈咧，系判断失败嘅人永远比判断正确嘅人多咯。判断正确嗰啲系刘家雄，嗱，老实讲。立法会有佢咧，你又会见到有转变嘅。立法会有许智峰咧，转变就系咁啦。咁你觉得嗰日系咪应该选刘家雄啊？屌啦声，即系我都唔知系第一，都唔知第几次讲，政客就系、是、香港人就系中意啲咁嘅质素嘅人，有乜办法啫？质素好嗰啲人就系臭串啦，咁点咧？总系冇办法两个系同一个人嚟嘅，吓、啊，即系即做地区嘅，即系谦谦君子嘅，又冇料；有料嘅，佢系大鼻嘅。个鼻子要天花板嘅，咁你点呢？香港人又未进化到可以支持刘家雄，咁你点呢？啊，最后一点就系话，成日讲以啰自言讲操作嘅系咩人呢？陈云讲法就系嗰啲系左教，即系你唔能够一刀切话佢错嘅，吓、啊、最惨就系话呢啲左交就全部最热衷政治新闻，最热衷斗争，最热衷抗争嘅人。政客左交冇问题啊，佢自己有 7% 票就 OK 噶啦。最捻惨系咩啊？选民系左交嘛？咁大家中意讲以自由自由，唔中意改变呢个社会，咁你点呢？如果系咁多人中意，即系所谓叫 real politics 嘅话，陈云就赢 Q 咗啦，四眼赢 Q 咗啦，唔会输啦。四亚两万票啊！咁但系你问我，喂，最惨就系话讲 view politics 嘅人系冇廉耻啊嘛，惨在有冇啲人可以就系又做咗地区，又谦谦君子，又讲 view politics 又有廉耻嘅？嗱，以前嗰啲系叫司徒华，原来嗰啲系叫李柱铭，而家有冇呢啲人呢？冇啦，即系退休就退晒，死就死 Q 晒，你点呢？点解2020立法会选举泛民阵势大败？你讲即你信我呢句嘢啦，系1000%啊！即我都系而家继续讲呢啲嘢，即只系一个 damage control， 即我都觉得系冇办法补救嘅。嗰种撕裂系你点解唔可以俾民主党去做佢自己浅黄要做嘅嘢？而你一定要喺民主党里面有一支咁嘅旗帜，要树立出嚟，呢、這个已经系政治判断嘅大错。而同时间，亦都喺网上面好多舆论去支持民主党入边有呢条路线，系一个更加大嘅错误。谂下我讲嘅嘢，今日时间又多，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